这个文化决定论在这个群甚嚣尘上啊，人们还在啊不遗余力的啊喋喋不休的为这个文化决定论找各种各样的说辞，是吧？试图提供各种各样的证据来支持这种文化决定论的成立。傅权呢，不得不再说几句。这个试图支持文化决定论的一个根据，那就是文化土壤论，是吧？刚才傅权也发了一个帖子，这个文化是一种土壤，没有这个土壤啊，你这个土壤不适合于啊自由民主宪政，那么因此呢，中国呢就有不了自由民主宪政，是吧？这叫文化土壤论。你看这种说法，你看看人们乍一听啊，哎呦，真有理，是不是？你看人美国怎么就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呢？啊，你看咱们为什么不行？因为咱们的土壤不行。咱们的土壤为什么不行？因为文化不行，对不对？这文化是土壤啊，是不是？但是这个文化土壤论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你是想说明，在中国的这么一个传统的文化土壤当中，是无法生成，也就是原生出来自由民主和宪政，是这意思吗？如果是的话，这没有问题，对不对？这有什么问题啊？也就是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土壤是不能够原生出像美国那样的民主宪政的制度的，这我们没有争议，没有人跟你争这个问题，没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能够啊，这个怎么说啊，原生出像美国英国那样的民主宪政，谁也没那么说。问题在于你得出这个结论有什么意义呢？你的意义何在呢？啊，难道说不能够原生民主宪政的这么一种文化土壤也不能够嫁接民主和宪政吗？你是想得出这个结论吗？如果你想得出这个结论，那么大把的反例，相反的例证，不用傅权去举，傅权不用举出任何一个例证，你自己想想，你如果想说明这个问题，它能不能成立？是不是？那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是不是？你不能够原生啊，民主制度并不等于说不能够嫁接民主制度。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主国家都不是原生民主制度，都是在嫁接啊民主宪政的制度，并且都取得了成功，是不是？所以你用文化土壤论来说明中国的文化啊不适合民主宪政，这没有道理，不适合原生民主宪政，这可以接受，这成立。所以你不能把这个两个问题混为一体，混为一谈，是吧？别搅浑水倒浆糊，别用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得出那些啊你自己都不相信的结论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啊，那么为这个你看看这中国啊为什么到现在都实现不了民主宪政啊，中国为什么建立了集权专制的统治，中共为什么能够建立这个共产国，是吧？而不是共和国，你看那是老百姓的选择，不能说了，是那是中国人的选择。注意啊，用了一个中国人这三个字，用中国人这个概念试图说明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你看多么巧妙啊，是不是？非常巧妙的偷换概念啊，用中国人，一个人也是中国人，两个人也是中国人，十亿也是中国人，那么多数 也是中国人，少数还是中国人。你看人家就用了一个中国人这么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人家也不说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十个还是百个啊，是一亿还是两亿，人家不说这数量，人不说多少，人家就用一个中国人的选择，你看多么巧妙啊，是吧？那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事他也是中国人决定的，你能说毛泽东是外国人吗？对不对？人你看人说的有什么错啊？没错吧，那是中国人的选择嘛，对不对？但是你用中国人的选择这个概念，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哦，这是中国人的选择。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选择呢？是因为中国文化不行，是吧？中国文化落后，因此中国文化导致了中国人选择了落后的制度。你看这结论不就出来了吗？最后还是中国文化的事儿啊，啊，中国传统文化的事儿啊。你看人家多么巧妙啊，又把这事儿拽回去了，是吧？但是更为巧妙的是什么？是用中国人这么一个概念，人家为那些少数的、为大多数中国人做主的那个，选择并且制定了这种罪恶的制度的那些少数人，成功的脱了罪，把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做出选择，并没有参与这个制度规制的，啊，并没有参与到这个制度设计当中，甚至于都连票都没有，都没投过，啊，那个大多数中国人，结果倒为那个所谓的中国人背了黑锅。因为你也是中国人啊，他一个中国人选择了一个邪恶的制度，那么你多数中国人，你不是也是中国人吗？因此呢，一个人的过错被多数人所承担，你看多么的巧妙。那么最后得出于什么结论呀？是不是你这个你现在中国这个所有一切之不堪，是不是那是中国人的选择呀？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选择呢？是中国的文化不行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文化这个土壤决定了中国不行，中国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啊邪恶的这么一种制度，这过错呢还是中国文化啊，因为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人怎么选择。他不跟你说这中国人是多数中国人还是少数中国人，是用那个少数的中国人是用什么去选择的，他不跟你提这段，他把这段给你略去。谁都他妈知道这中国人是怎么选择的共产主义制度，这还用人说吗？这中共怎么建立的政权？那么人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46年立宪，47年行宪，你中国共产党也参与了立宪呢，对不对？但是你拒绝行宪，你拒绝参与到行宪的中华民国行宪的这个进程当中，对不对？你不参与选举啊，人家47年就开始什么选他妈立法院，是不是选总统啊？那总统副总统人家已经行宪政了，那么你中共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用宪政的方式去选择，而坚持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这么一种理念，透过啊内战的方式取得政权？你告诉我这叫什么中国人的选择？嗯，你说得清楚吗？你把这一段全略去，你把谁引进了共产主义，谁引进了共产党，谁引进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你把这些东西你全部略去不说，你就说了一个中国人的选择，你缺德不缺德呀？是不是啊？你忽悠谁呢？你这儿，你觉得人家都是傻逼是怎么着呀？啊？就你他妈聪明，啊！用这些似是而非 啊，是这个貌似有理的这，去他妈误导公众。你是不是觉得你很聪明啊？即便是他妈中国人的选择，69年前他妈中国人的选择，那么69年以后我们怎么就不能再选择一次呢？是谁不让中国人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第十次的选择？你告诉我，是他妈中国传统文化吗？是中国大多数的中国人吗？你说得清楚吗？别拿这种他妈似是而非啊，以为他妈别人听不明白的话去他妈忽悠老百姓，是不是啊？没有谁想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基础之上，这个文化土壤之上去原生创造出一个比美国、英国民主宪政政体还要牛逼的制度，没有人想做这件事儿。我们只是想嫁接过来，是不是世界上成功的民主宪政制度的范例啊？我们只是想把这些东西啊植入到中国的这个文化土壤当中去，是不是？没有人想原生什么什么东西，是不是？你混淆这些概念干什么？你到底想说明什么？你以为别人都傻是怎么的？本来父权十分厌恶啊这种文化宗教啊这么一种纷争，是不是啊？什么文化决定论、宗教决定论，是本来是父权就厌恶这一套东西，就认为这一套东西那就是官方放出来的啊，那些烟幕弹就是为了让你们他妈的让你们这个认知混乱，是不是？让你们不知道中国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失去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考的那个方向。这本来就是当局释放的烟雾弹，本来就是当局透过那些御用文人们想达成的一个邪恶的目标啊！在这个群里啊，居然可以大行其道，大言不惭的，是不是？喋喋不休的在那里他妈兜售着你那一套什么什么鬼东西，是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根本一点不去触及，是吧？这不是忽悠老百姓是什么呀？你不是在进行反启蒙是什么？那么最后傅权想问那些文化决定论者一个问题，既然你们得出的结论中国的问题是在文化问题上，是文化出了问题，是不是？那么你们准备怎么去改变中国的文化呢？啊，既然你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出在了中国人身上，那么你们想怎么去改造中国人呢？你能回答我这问题吗？对不对？如何改变中国文化？如何改造中国人？啊，这是你们的历史使命啊！你既然把结论放在这个地方，是吧？你既然把过错推给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那你就有义务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人当如何做，当如何改变这个你认为的这个不堪的传统文化，如何把中国人改造成一个啊你理想当中的那个中国人。谁都知道中国人素质确实不高，是不是？而且中共建政69年以后的今天，中国人的素质甚至于有些人可能认为啊，还不如那个1947年中华民国行宪政的时候那个时期的中国人的素质。如果即便你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你能告诉我造成今天中国人素质不高的原因是什么吗？ 今天中国人的素质不高，是什么制度造成的呀？中共建政69年至今了，结果中国人的素质非但没提高，反而倒降低了，是不是？中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砸了个稀巴烂，而你又把中国人素质不高啊的原因归罪于被中共砸烂了的那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你这说得过去吗？对不对？中国人素质不高，那是因为这种集权专制的统治，这样一种制度，是吧？是那些恶人、恶行、恶政、恶法所致啊，对不对啊？那么好了，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在集权专制的统治下，你怎么指望中国人的素质能高呢？怎么提高啊？好了，如果中国人的素质在这么一种体制下得不到提高，那结论那就是唯一的，那就是只能维持现有的制度啊。你难道是想得出这个结论吗？还是你有什么高招能够在集权专制统治的这么一种制度下啊，把国民素质提高到美国人的那种素质？你告诉我啊，你用什么方式达成这么个目标呢？这个文化决定论者啊，能不能回答这么个问题啊？就是当年希特勒啊，杀害600万犹太人啊，那么这个被杀害的这个600万犹太人也没有反抗，是不是？就这么被希特勒就给杀害了。那么被杀害的600万犹太人，他们的被杀害是600万犹太人决定的吗？是他们选择的吗？是他们选择的被屠杀吗？而他们之所以选择了被屠杀，是因为犹太人的文化决定的吗？就是犹太人的文化决定了犹太人选择了被希特勒屠杀，是这么个道理吗？中国人啊，那么被饿死了几千万人，那么被饿死的这几千万人也没有反抗，是吧？那么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按照你的逻辑推证的话，那就是这数千万被饿死的中国人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自己被饿死，而他们之所以选择被饿死，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这道理吗？有人说啊，是这个，你看看没有啊？现在中共倡导啊，恢复弘扬传统文化，是吧？所以我们就得旗帜鲜明的反对传统文化，我们就得批传统文化，因为你看中共他倡导传统文化，是不是？那你怎么不说那文化大革命那十年，那毛泽东那当时也是中共啊，那也不是他妈的其他党啊，对不对？那毛泽东那时候把传统文化砸了个稀巴烂啊，你怎么不说这段了？这是其一啊。今天啊，中共说倡导这个弘扬传统文化，那么你就要起来，你就要把传统文化批倒批透，那你岂不是跟毛泽东站在了一起吗？对不对？毛泽东文化革命当年的那个中共，是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是吧？那是把传统文化砸个稀巴烂，你并没有说什么，对不对？而今天的中共要弘扬传统文化的时候，你却不干了，是不是？你却要出来，是不是？那么要扼杀传统文化，你跟毛泽东立场是一致的，对不对？当年十年文革，毛泽东在砸烂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 台湾的蒋介石却大力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吧？那么最后呢，在蒋经国的手里边恢复了宪政，那么台湾人在蒋经国临死之前解严，恢复47民国宪法宪政，那么台湾人是建立在把传统文化批倒批抽的基础之上建立或者说恢复的民主宪政呢，还是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恢复的47宪政呢？你能回答我吗？中共的82宪法是吧，并没有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写进去，对不对？却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什么习近平的什么什么什么思想写进了宪法。也就是说，中共并没有把儒家或者其他那个所谓的传统文化那样的意识形态国家化，对不对？他并没有把它国家化，而是把马列主义国家化，对不对？而且宪法当中明确的载明要对国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那么好了，傅权，请问今天被国家化了的意识形态里边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吗？当然不包括，对不对？那么今天被国家化了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个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对？这些东西跟他妈传统文化有关系吗？你可能会说，那是因为那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你他妈是扯淡，是放屁，是不是？那共产主义是怎么来的？共产党是怎么来的？中共的政权是怎么来的？马列主义是怎么回事？你难道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混淆视听难道你能够自圆其说吗？一个未被国家化了的传统文化，是不是？而且并没有影响中国人践行自由民主宪政的这么一个传统文化，你为什么抓住它不放啊？你为什么不把苗头指向被国家化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谁谁谁的理论呢？你为什么不把被国家化着的作为你攻击的矛头呢？攻击的目标呢？你为什么呀？你却抓住没有被国家化的那个所谓的传统文化抓住不放，而且呢透过对传统文化的这个抹杀去得出一个中国人不行，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的一切都是中国人这个素质低的中国人选择的这么一个结论，从而为那些人脱罪，难道不是这样吗？中国人应当做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应当反对什么？应当反对的是意识形态国家化和国家恐怖主义化，这才是当今之中国人应当做的事情，对不对？作为没有被国家化了的意识形态，无论它是传统的还是非传统的，无论它是外来的还是本地的，他都有权生存，只要他没有被国家化，没有被赋予国家强制力他就有权生存， 对不对？就包括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他被从宪法当中抹去，是吧？尽管他是邪恶的，如果他没有被国家化，没有被赋予国家，他仍然有他生存的权利，对不对？那些毛左，他仍然有拜毛膜教、过毛诞节的权利。但是我们今天要反对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反对的是，你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教，你不能把它国家化，不能把它上升为国家意志，赋予其国家强制力。我们应当反对的是这些东西。好了，父权说完了。说完了呢，又言犹未尽啊。父权在最后补充一点，我们说传统文化啊，我们先不说，不去定义这个文化是什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是一个超大的上位概念啊，几乎很难把它界定清楚，是不是？那么千人千解，几乎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解读，所以我们不去定义文化，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传统二字呢？那么何为传统呢？也就是说今天的传统文化是什么呢？傅全以为，所谓传就是传承的意思，对不对？从前人那里边传承过来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传统，那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是不是？那么所谓传统文化就是从前人那里边传承下来并且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啊。那么好了，那么今天之中国，那么由前人那里边传承下来并且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傅全以为，当今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占统治地位的这个文化，已经早已不是你们所批的那个儒家文化，早已是马列文化、党文化。当今之中国所谓的传统文化，那是党文化和马列文化。你不要把那个已经不占有统治地位的那个几百上千年、几千年以前的那些东西把它说成是传统文化，它已经快失传了，它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了，它已经不能够危及到集权专制的统治了，它已经不会影响人们追求自由民主宪政了。那么影响阻挠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宪政的，不是那个几千年的那个所谓的传统文化，而是今天居于统治地位的党文化。傅全说完了。